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轻的心演绎古典，古典中的流行 Pops 音乐 my love, 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播出。 And I have loved you so long, my love, my love. 请欣赏圣芭芭拉高中牧歌合唱团演唱的一组歌曲，曲目有《把我的心奉献给您》、《现代音乐》两首歌曲，《夜莺》和《云雀》、《大地之歌》、《现在我走入美丽》、《爱拉东东》五首民间歌曲，《它就像燕子》、《茂盛的绿色植物》、《别让你的蜡烛熄灭》。 Thank you. Yeah. 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